情狂热，那就是我。我忍着，于是我要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缩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，一些电视台播出的欧泡果奶、沙娃鸡尾酒等广告因误导受众等严重违规行为，已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停止播出。近日，全国高校在新招生专业目录公布，入选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京投放1399个统招计划。土耳其总理表示，已获得土耳其国籍的30000名叙利亚难民将参与土耳其于24号举行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。巴西前总统狱中点评世界杯，他批评了巴西队世界杯首秀被瑞士队1-1逼平，并表示顶尖球员里只有 C 罗证明了他的价值。2018北京民俗旅游杯乒乓球大赛日前在房山区良乡体育中心落幕，共有来自全国63支队伍的30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其中。北京市在2018年的6.3万多名考生中，共有5868人次录取时可享优惠，创近6年新低。据报道，欧阳娜娜确定今年9月入学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就读，成为王力宏学妹。据悉，她为此推掉7部戏约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，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。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，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One

你们好不好？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尝尽人情冷暖，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 你想要进大公司，那么先打开电脑写下一份简历。你想要环游世界，那么就走出家门，去你力所能及的地方。你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那么就先成为那样的人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。别等到老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对未来曾有过无数的想法，但这一切都只停留在想想而已的阶段，这时候呢却已经没有时间机会从头再来了。 在蓝天上飞翔，太阳下是故乡。